宝葫芦。这个故事讲这样一个人，太阳晒到屁股了，他还在呼噜呼噜地睡大觉。等他起床，已经快到中午了。他肚子饿了，得烧饭吃。往水缸边一看，水缸里一滴水也没有。到柴屋里一转，柴屋里没有一根柴。他懒得动，倒在柴屋前面，头一歪，又呼噜呼噜睡觉了，一直睡到傍晚才醒来。这时候实在饿坏了，只好去打水拾柴。可是他懒得很，家里有水桶，不拿水桶去挑，只打一锅子水回来。他说，我干嘛挑一担水呀，累死人了。山上柴很多，他呢只拾了几根柴回来。他说，你够烧一顿饭就行了，干嘛要多拾柴呀，累死人了。这个人叫王九，他就这样过日子。一天，他打开米缸盖一看，哎呀，米缸里一粒米也没有了。他这才想起来，昨天就把米吃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有水打一点儿，没有柴拾一点儿，没有米可到哪儿去要呀？没办法，只好饿着肚子睡大觉。第二天，他听人家说，离村子不远的葫芦山上有个葫芦庙，葫芦庙里有个葫芦道士，葫芦道士有个宝葫芦，这宝葫芦可神了，往外一倒就能倒出许多米来。王九听了可乐了，心想，我有了这宝葫芦就不用发愁了。他上了葫芦山，找到葫芦庙，向那葫芦道士一磕头说，师父，我求求您，把您的宝葫芦给我吧。葫芦道士说，宝葫芦倒是有的，不过给你，你也用不上。他拿出宝葫芦来，往外一倒，白花花的米就流了出来，就说，你来试试。王九接过宝葫芦，怎么倒也倒不出米来。葫芦道士说，这宝葫芦得自己种的才能倒出来，所以呀，送给你你也没有用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颗种子，让你去种吧。你瞧，这里许多人都来要宝葫芦，我都给一颗种子，让他们自己去种。王九说，好好，我来种葫芦。他跟人家一起走到山腰里，选了一个地方种起葫芦来。人家都把土弄得细细的，才把种子埋下去。王九呢，他懒得很，把种子往石头缝里一扔就完了。说也奇怪，人家种下的种子发芽了，王九种下的种子也发了芽。人家对他说，王九，快去浇水呀，那该多累呀。王九不去，人家对他说，王九，快去除草呀，那该多累呀。王九不去。一天又一天，说也奇怪，人家种的长了藤，结出了葫芦来，王九种的也长了藤，结出葫芦来，个一点不比人家的小。王九这可乐了，瞧你们，又是浇水又是除草，累得腰酸背疼，我呢什么也不干，不是也结出葫芦来了？葫芦长得结实了，葫芦道士叫大家把葫芦摘下来，在他面前试试，人家一倒就倒出米来。王九呢，倒了好半天，什么也没倒出来，他可着急了，拿着葫芦使劲摇呀摇呀摇呀，从里面爬出一条小虫来。师父师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条小虫。葫芦道士说，这叫懒虫，人家辛辛苦苦种出粮食来了，你呢是个懒汉，只能种出一条懒虫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